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公益广告。 落花流水，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文艺广播，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有线戏曲曲艺调频105.1兆赫。 长安大戏院，长安大戏院，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今天的长安大戏院节目，我是周杰。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请您收听纪念京剧大师张君秋诞辰85周年张派艺术名家演唱会的实况录音。 首先呢，让我们大家一同来欣赏张派新秀王盼、张齐婷、董雪萍、万晓慧联手为我们带来的彩唱《龙凤呈祥》选段，作为今晚献给张大师和广大观众朋友们的开幕曲。 朋友们，大家都知道咱们京剧的表演行里啊有十旦九章这一说，那么可见张派艺术的影响之大之广。那么我们的票友呢，那更是来自五湖四海了。 下面呢就请您欣赏一组张派名票的一组清唱，首先为您演唱的是获得十大名票之一的阮宝丽，为您带来张派名剧《状元梅》选段。 京城名票张君秋先生的儿媳妇张欣，他今天也来到了这里，他为您献上一段芦荡火种选段。 来呢，为您演唱的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张派名票年逾古稀的杨永树先生，为您带来《西厢记》选段《真美酒》。 近年来呢，有一位从黑龙江调到中国京剧院的青年演员王润清，他是张君秋先生的外孙女，那么同时也是张氏门中的又一个梨园新秀。 好，接下来就请您欣赏王润清为我们带来的张派名剧《大灯殿》中王宝钏的选段。 我们有请在2001年全国京剧青年电视大赛上获得了最佳表演奖的上海京剧院的青年演员赵群来为大家演唱 《望江亭》选段。 Thank you. 下来呢，为您演唱的也是张派的再传弟子，也是在刚刚结束的 CCTV 第五届青年演员京剧大奖赛中荣获金奖的江一山，为您带来《望江亭》中的选段二六。 杨爷内呀，高泽子。 河北省的宋玉珍是张君秋先生的入室弟子之一，今天呢，他为您演唱的是《秦香莲》选段。 你 京京剧院的赵秀君是我们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张派传人了，他也是张君秋先生晚年的入室弟子。今天为我们带来的选段也是张派名剧《刘兰芝》选段，掌声有请。 温如华要为您献上《二进宫》选段。 观众朋友们，北京军区战友京剧团的张平也是张君秋先生的弟子之一。张先生的许多经典剧目的音配像也是经张先生的肯定由张平来完成的。下面就让我们一同欣赏张平为我们带来的春秋配选段。 朋友们，今天我们大家在这里隆重的纪念张君秋大师诞辰85周年。在参加演出的演员当中呢，有一位年事最长，也是张君秋先生入室弟子最早入室的弟子之一，今年已经74岁高龄的吴银秋先生也来到了这里。今天他为您带来的是《赵氏孤儿》选段。 老师的精彩演唱，来自山东烟台的董翠娜可以说是张君秋先生的得意高徒。今晚董翠娜为我们带来的唱段是《西厢记》中的经典唱段。 是凌乱 年华初登京剧艺术殿堂的王蓉蓉，她呢被张君秋先生慧眼识才，张先生倾囊相授，使其得以真传。而今的王蓉蓉已经成为深受广大观众欢迎的张派旦角明星了。今天她要为您演唱的是一段张腔张韵情真意切的女起介选段，请您欣赏。 疼出啊 非常感谢热情的观众朋友们，多年以来居住在海外的薛亚平老师可以说是张派传人中的佼佼者。多年以来，他把张派艺术传播在海外，做出了特殊的贡献。今晚呢，他将为我们带来张君秋先生的经典杰作《毛主席诗词娄山关》。